另外有來自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實體和個人，因為參與巴基斯坦的核活動或者彈道導彈計劃而被列入黑名單。俄羅斯認為美國舉行民主峰會表明試圖將民主一詞私有化，發言人佩斯科夫指責美國喜歡創造新的分界線，試圖按美方標準將國家劃分為好與壞，俄方對會議持消極態度。佩斯科夫又說美國的企圖完全違背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共同意願，越來越多國家希望自主決定發展方式，而不是看其他國家面色行事。較早前美國邀請大約11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視像民主峰會，中國和俄羅斯等沒有獲邀請，台灣地區在名單上。中國外交部批評美方將民主作為推進地緣戰略工具，推進地緣戰略目標的工具，警告和台獨一起玩火，終將引火焚身。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和下周初天晴乾燥，早上新界仍然清涼，周末期間風勢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0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71点，跌113点，成交金额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6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8，升5.6；斯摩尔国际斯摩尔国际是49.85，升2.05；中国恒大2.8，升2仙；保利协鑫能源3.33，升6仙；盈富基金24.7，跌1.6；阿里巴巴132.7，升9；美团是269元，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6，跌7.4；小米集团19.4，升1.4；快手是98.95，跌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10.4，瑞士法郎8.351，澳元5.617，加元6.163，新西兰元5.367，欧元是8.741，每百日元对港元6.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3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0点，升216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32美元，卖出179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卢亚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住白色灯，车尾要开住红色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起强啊， 系啊， 起落个起定系起身个起啊？ 都 系啦，一起身就快乐。 最紧要就系欢喜， 系、 嗯、 啦。喂，天气继续有少少回暖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9%。嗱，大唔大风咧？睇下马小强嗰个头就知道噶啦。 冇事啊， 嗰个叫做乱发指数咧，今日 OK 啦，系啦，即系似翻个人啦，系嘛？ 头发乱了啊， 头发乱了吓、啊，心情乱了。 我寻日又揾阿 Elson 哥帮我剪头发啦， 唔怪之得啦， 又 剪， 系啊， 又系上次嗰个啊， 系啊， 我觉得你爱上咗佢啦。 佢有冇一见你嚟挂住嗰个 close 嗰个牌？ 系啊，有冇 即刻拧转？ 有冇即刻送护发素 ？Condition 啦！ 啊，继续啊，啱啲嚟第二台啊，开 party 啦！我哋个风骚化人有呢个叫 I Like 石斑啊， 冇错啊，系啊，系肖邦啊， 正啊！同埋今日我哋有爱好系列， 哇 西啊， 正啊！ 主题就系 Light 夜晚， 哇， 正听。 到底你心目中夜晚系应该用咩歌去抒怀嘅呢？会系一啲，其实， 又或者嗰啲咧， 哎，心如止水， 六分清静。好啦，其实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嘅，你可以话俾我听嘅就系究竟 有啦， 作为一个主题嘅话，仲仍然继续系欢迎大家嘅， okay. 可以话俾我哋知究竟你心目中嘅属于夜晚嘅歌曲。 所以今日仲有阿昌哥啦 ，Brother 昌同我哋讲下指数。 Brother 昌 ，Brother 昌 ，Brother 昌犀利啊！有我哋嘅丰收食堂。 Yeah! 人咧有两个交叉点，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琴晚咁咧就喺一个街上面咧，就已经买咗我琴晚嘅饭盒噶啦。咁我而家咧通常咧就买一啲嘅比较简单啲嘅啦。咁因为觉得咧就唔想太复杂啦。咁因为琴晚得我一个人食。好啦，买完之后咧，点知咧突然之间咧，揸车经过有一间咧，即系卖啲烧味铺啊。咁有时咧，烧味铺咪挂晒好多嗰啲咩叉烧啊， 油到好靓噶， 油到好靓噶嘛，系咪先？当时咧个感觉就系、是，但系我已经买咗咯，咁就系好似。哎呀，我已经弊啦，我已经中意一个人咯，但又系一个人， 你成日都系咁噶啦。 感情嘅嘢我哋唔会乱嚟嘅，但系呢啲叉烧嘅嘢，我就当时觉得我应唔应该都比较 应该 三心两意啲咧？ 系啦，可唔可以即系今晚比较放任啲，暂时将我买咗嗰盒唔食住？ 点解唔可以咧？ 先食我好似好嘥咁咯，因为我唔食住，唔系唔食吓，即系我唔系等咗佢吓。 系 啦，但 系 你有冇试过 豉油鸡啊？ 你有冇试过？ 梗系试过啦， 先本来想食一样嘢，但系买完叫完，哎呀！但系我突然间又好想食嗰样嘢。 成日都系咁， 成日都系咁啊！我都系啊，我唔会噶，我唔会理噶。 你成日都 系咁噶。因为我成日有一种嘅谂法嘅，就系我食一餐我少一餐，我呢一餐食完之后，我唔知系咪最后一餐。 悲观嘅你 系啊，唔系悲观，系乐观。 Okay.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如果是的话，我不会逼我自己吃一些或者是做一些我自己不想做的东西。 昨天我吃了一些叉烧蛋饭晏昼，哇，那叉烧切到很大嚿，韧到我呢整棚牙痛。 我刚刚想讲了，但我身边就买了，因为它挂出来的叉烧。 你就是买叉烧饭。 叉烧 鸡饭。你就斩叉烧就行了，其实 那间已经叫以叉烧见称的了，就是它只叫什么什么大王的。点解买翻嚟之后咧，同我见到挂喺嗰度橱窗嗰啲争咁远嘅？ 你知唔知点解啊？你冇咗一盏灯， 唔系啊， 真噶， 有 个 感 觉系 好似你话斋， 真 系靓啲 嘅， 好似食擦纸胶咁样啊！ 你见到佢个样靓嘅话，唔代表佢好食嘅。 系咯， 你见到佢靓，未必等于佢性格好啊嘛！我明 ，exactly， 即系你见到佢。吓，亲切可人， 你见到我咁丑样，我咁丑样嘅话，但系其实我心底系好好。 外丑内好，系咪嗰啲啊？内丑外美，外美。 我对你呢句说话好怀疑。 好少系人美心善嘅。 但系你觉唔觉得噶？通常挂出嚟嗰啲咧，靓靓仔嘅。 系啊， 嗰啲油鸡油靓靓啊，叉烧啊油靓靓，同埋好似啱啱烧完咧，好 juicy 咁。 系啊， 点解次次买翻嗰啲咧？好似又銀咯，又 嗱又咁，佢可能掛喺度嗰啲唔係佢設俾你嗰啲， 一定唔係。 你有時你要留意。 我想問一下大家，點解會叉燒會銀嘅咧？琴日我真係食嗰嚿叉燒又好銀，佢切到一片片 的。你問一下昌哥，嚇點解會銀咧？ 我嗰啲我買嗰啲就一嚿嚿，但係都係好似擦紙膠 銀嘅，係咪？ 係好硬。 其實你係咪叉燒型嘅擦紙膠嚟㗎？ 係喎， 唔係係 叉燒味嘅擦紙膠。 係啊，叉燒味嘅擦紙膠啊， 食著嚿沙膠。 係啊，係㗎，落去有渣嘅。 有渣， 真 係 嘅。坦白嚟講，真係好失望嘅，因為你對嗰樣嘢你有期望咧。 點解咧？ 一咬落，哎呀咁嘅。 係啊，我咬開睇過，佢熟嘅。即系我谂下， 咁梗系熟啦。 你会怀疑佢唔熟咧？ 我怀疑啊，即系如果硬嘅，我切开就我又系咁谂，烧到咁样冇理由唔熟。 咁我想问啦，你哋会觉得个只叉烧系点样先至好食啊？ 应该软中带硬，唔好硬。 点解你个同学有扭嘢？ 有个 你我真系 喂你嗰80万咧啊！我叫阿边个攞上去上边，冇错。 系啦，你嗰80万喺我度 ，OK？ 系啦，你 嗰 个咩 SD 卡啊 ？SD 卡 呢啲咁样，算啦，你大把抌咗啦。唔好要啦！ 我遲啲 send 翻張 Christmas 卡俾你啊！你自己揾。 阿歐哥全名叫 Oh My God 啊， 係啊， 所以佢成日都要揾，成日都唔見人。 O M G 啊嘛，係咪 ？O M G 你自己慢慢揾啊嚇！好啦，我哋繼續講。 你唔好揭啊！我件衫嚟， 我想問一問你，你最中意食咩叉燒啊？ 我最中意食咧就係 點樣嘅叉燒？你真係中意食？ 叉燒又分咩叉燒？ 有個 係老婆整出嚟嘅叉燒喎，因為 你老婆識整叉 燒 噶 咩啊？因為早咗兩年啊，買咗啲器具翻去。 嚇！又叉燒器具嗱，我都係有錢人咧，好多呢啲咁樣嘅器具。 唔係啊，好平咁樣。大佬，我估我講錯嘢，我出翻去先。嗰嚿嘢好平， 係咪細咧？ 20万，我都有三個。 入嚟就俾 叉燒都有器具， 犀利嚟有嗰啲嘅可以整叉燒 啊， 燒 肉係啊，真係㗎。 有，但係你唔買。买咯， 但佢会啦，人哋有钱嘛， 系啊，有钱 系啦，佢屋企几万尺喺西贡嗰啲咩居嗰啲咁样，系咪？ 我觉得佢系专登走过嚟啦， 话俾我哋听， 隔篱就攞翻揾翻自己嘅， 冇错啦。 咁你觉得 点样叫为之好食啊？ 我真系半肥瘦， 半肥瘦系真嘅。 烧得嘅有啲边黑掹掹嗰啲咧， 脆脆地， 总之咬落 唔 应该系嗰种硬 嘅 口感，应 该 系硬 嘅。系啊，同埋我中意系甜叉烧。 啊，叉烧有定甜有咸嘅叉烧嘅咩？ 有啲系噶， 系啊， 有啲系嗰个蜜糖味唔 系 好够。 系啊，甜嗰啲我又 中意。 我 就 中意 甜叉烧。 寻日我掹到叫佢攞刀叉俾我食。 是 嗎？ 我不信， 你 是 不是一個身體語言意思？不 是啊，我叫他給我麥刀，我茶餐廳而已。 你摸不住我，你什麼意思？你要我拿個刀叉，然後給你吃叉燒。 過分咗啊！係咪我過分咗？ 我覺得你過分咯， 都唔 係 嘅，嗨卡士啫。我試過喺英國咧，我食蕉佢都俾刀叉我，最後我咪用刀叉食蕉咯，一隻真係一隻蕉啊！ 係 啊， 唔係啊， 喂，嗰隻蕉我到而家都覺得好貴㗎，$9一隻啊！ 咁點解佢要用刀叉俾你啊？ 唔知啊，佢照擺喺度咯，係咁我咪照用咯，你俾得我用㗎啦，咁樣係啦。嗱，講到食嘢咧，今日唔覺意咧，阿 Yu 姐頭先我哋講開啦，係咪？ 唔好叫阿姐，唔好 就係話咧，阿 Yu 妹啊嚇， 姐後三分， 有個討論區， 一定有啲嘢。 佢又講到咧168，咁我諗翻起你啦咁樣。原來168之外咧，佢又 call 咗阿古天樂喎。古天樂咧叫 one meal a day 咁樣。 冇錯， 佢用個方法 一日食一餐， 一日食一餐。 可以維持到佢， 亦都係叫做一二三啊？啲咩意思啊？一個鐘頭食嘢，23個鐘頭唔食嘢，叫一二三， 就可以維持到佢咁樣嘅身形嘅話，係咁多年都不變。 我寧願三二一， 係啊，三二一。閃係咪？走，三二一嘅意思係乜嘢啊？ 佢亂噏， 食三餐， 我三餐，OK， 即系廿一个小时里面食三餐，即系七个钟头食一餐，系咪？我拜你， 三个钟休息， 我拜你， 仲有个叫52，你我都讲过，知唔知咩？ 系 五日食嘢，两日唔食嘢，即系一至五啊就食嘢， 呢个有机会， 六日就唔食， 呢个反而有机会， 因为你星期六日唔使做嘢嘛， 系啊，可以咪当即系清下肠胃， 所以各有各方法，咁但系边个方法好咧？即系第一睇你自己执行得好。因为他都有讲到啲叫唔系几好嘅效果嘅，譬如话你168嗰啲可能个胃酸定系 唔 舒 服 啊， 系啦，会瞓得唔好， 集中唔到啊， 集中唔到精神，个人会猛啊嗰啲咯。 我以前都有试过一个朋友咧，就净系食生果，日日系咁食生果，系咁食生果，其实都唔系好得嘅。 唔得噶，其实咧冇嘢系可以净系食一样嘢，又或者系冇嘢系需要戒嘅。 系啊， 因为其实你有咁多嘢，即系咁多个唔同类型嘅食物嘅话，系必须你嘅身体嘅唔同嘅营养嚟噶嘛。但系你唔可以，即系好多人都会咁样噶。从事呢一个嘅168嘅时候，168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咩咧戒食淀粉质。但系淀粉质其实系唔可以戒清晒。嗰阵时候我哋都有请过有一位 营养师， 营养师上嚟有讲过噶。其实你真系均衡饮食噶嘛，因为你嘅身体需要嘅话，你就会 crave 嗰样嘢。同埋嘅就系你成日单一去食嘅话咧，你一定会造成乜嘢咧？你可能会瘦，但系你营养不良咯。 干枯嗰种瘦 之后咧，系你会需要补偿翻嘅，唔得嘅。 好开心见到我哋嘅朋友咧，阿马大强咧，最近已经开始食翻早餐啦吓。 冇，我一早已经放弃过佢噶啦，冇谂过佢会可以咩？早可能真系瘦一啲嘅。 系咪喺体重嘅控制咧？或者肚腩嘅控制冇做任何嘢啦。 其实个 你嘅大波鞋又揈埋一边啦，系咪先？你嘅一六八又放弃咗啦，系咪？你夜晚又怼几碗叉烧饭啦？ 唔系，我都食得好清嘅，唔会 净系瘦肥瘦叉烧。 唔系，即系唔会话好疯狂咁食。而家我老下午茶都冇食啦，点都 唔食下午茶已经叫做好好。 好好啦，你有冇食下午茶？ 你嘅下午茶系午餐之外嗰餐。 系啊， 午餐之外嗰餐，佢唔系两点几食下午茶，佢意思系两点钟食完 lunch 再四点拍一。一餐 嗱，所以想问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想减重嘅，你有冇可能我仲想食咁多嘢？ 系咯， 系咪啊？即系其实你系午餐同埋晚餐中间，你仲要夹多一餐啊？ 系啊， 你 跟住夜晚仲有一餐通宵，唔系啊？嗰啲叫 你对得住我嘛？食我你要减肥， 系啊？ 点解会中间度仲要摄一餐？ 点解会提升到去呢个层面？我做错咩啊？ 我想你好， 知道， 知唔知啊？ 得我戒， 咩都唔好食，知唔知啊？ 知道， 你学古天乐，知唔知啊？ 知道。 One meal a day， 平时你唔系唔食嘢嘅，佢就可以饮一啲咧，就系低卡路里嘅，譬如可能饮下茶、饮下水啊咁样，23小时啊，你都可以咁样，跟住食一餐，食啲比较清啲嘅嘢，令你嘅胰岛素咧唔好乱咁。 但系我又唔出嘅。 Let's hear for the boy. Let's hear the boy. 快乐早上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吓。记住我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同埋唱歌出现。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国家队运动员代表团下个月三号至五号访港。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将有十二个项目的二十九名运动员访港，计划今日或者稍后时间公布名单。他說代表團下星期六有三場公開活動，當日上午分別是在維園泳池的游泳和跳水示範，以及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體操、乒乓、羽毛球和劍擊示範。下午全體成員出席大會演和市民見面，明天在網上公開發售合共5300張門票，每人以實名制可以買兩張。疫情關係，市民需要到城市售票網的售票處或者自動售票機提前取票，不能在公開活動現場取票，避免人群聚集。楊德強又說，國家隊運動員在離開香港前將出席幾場閉門活動，包括與本地運動員和中小學生見面。政府提出修例更新版權制度，新增三類豁免，包括戲仿、諷刺和評論時事的使用版權作品。知識產權處處長黃福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建議的豁免照顧絕大部分意志創作和網上行為。對於未有定名諷刺和戲仿的定義，黃福來說，2013年公眾諮詢和持份者傾談以及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討論時，大家都認為有關範圍清楚明確。他又說，在複雜的概念上應該保留彈性，從一般正常含義詮釋較好，可更好保障各方。民主黨資訊科技政策發言人冼卓南在同一節目表示，諮詢文件內並沒有就部分豁免範疇作出定義，他認為未必需要將法例寫死，但亦可以列出有關案例或者情景。警方說，今年一至九月錄得660宗涉及洗黑錢的案件，對比去年同期跌幅大約兩成，但拘捕人數就由去年214人升至661人。不法分子利用市民賺快錢的心態，以幾千元報酬招攬不同人士售賣銀行戶口，作為快旅戶口洗黑錢。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總督察陳仲恩說，警方在6至7月進行兩次打擊利用外佣洗黑錢集團的行動，犯罪集團會要求網上情緣、電郵騙案的受害人將騙款存入快旅戶口再清洗犯罪得益。他指兩次行動中共拘捕43人，其中34人屬外佣，犯罪集團透過社交平台、電話發出大量訊息招攬外佣，部分人貪圖回報或者不熟悉法例，所以誤墮法網。警方提醒外佣售賣銀行戶口屬違法，亦呼籲僱主應該留意外佣的財務狀況，或者有沒有收到大量的銀行信件。一批人懷疑坐偷渡輪進入英國，在法國北部港口加萊對開的英倫海峽沉沒。法國內政部原先表示有31人死亡，之後將死亡人數修訂為27人。法國當局拘捕4人，相信與沉船事故有關，懷疑涉及反運人口。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電話，雙方同意打擊操縱人口販運的不法集團，不希望將英倫海峽變成墓地。 外来社工话，马克龙敦促约翰逊停止将偷渡问题政治化，以谋取国内利益。英国政府发言人话，今次事故显示要利用所有方法阻止偷渡，并打击犯罪集团的商业运作。法国的传媒报道，这艘偷渡船被在英伦海峡繁忙航道上的大型货柜船撞沉。法国内政部估计，今年至今有超过47000人意图横越英伦海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5点，跌39点，成交金额4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2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6，升8.4；盈富基金24.78，跌8仙；斯摩尔国际50.05，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8.96，跌3.8；阿里巴巴133.6，升8；美团系269.8，跌3.6；中国恒大2.78，冇升跌；保利协鑫能源3.38，升0.1；小米集团19.54，升2.8；快手98.75，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41，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5，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兌美元0.721，新西兰元兌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0点，升197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8美元，卖出1,79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那段挤塞，车龙排到澳海城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撮稿员咧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是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啦。 啊 ，cibs.rthk.hk 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咪机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阿莫莉亚，虽然你而家都好 fit 嘅，不过咧都唔好太沉溺于健身啊。提举宠物咧要小心动作啊。 放心啦，泳儿，呢两箱嘢加埋都唔够80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系好担心啊，思芬，你帮下手啦。 唔系，泳儿咁重啊，梗系用辅助工具搬啦。唔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系泳儿。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翻嚟風騷發言啦，今日咧喺呢個討論區見到一個叫儲錢大法咁啊，所叫做大法，可能係你寫嘅啲文章，因為作到大咁樣，好近咁樣，好近嘅咁嘅方法係乜嘢咧？咁樣聽下啦，咁樣嗱，儲錢咧我係應該需要嘅，我相信如果以理財角度咧，儲錢係一種嘅保障將來，等你將來咧，如果萬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啊，有啲咩特別需要咧，都能夠有啲叫活動現金啦嚇 ，flowing cash 啦咁樣。好啦，佢嘅儲錢大法就係點咧？就係好多人咧冇嗰個恆心啊。同埋咧，即系有时储下，跟住用翻，跟住又储，咁佢就咁啦。而家你就准备一个 account 吓，就系譬如你个户口，或者准备一个钱鈔咁样，每日做一个动作。个动作系点咧？嗱，佢有三种嘅选法嘅。第一个就系、是、第一日，当你听日啦，或者今日啦，咁样1蚊，听日第二日2蚊，第三日3蚊。咁佢话咧，如果你呢个计法咧，一年咧就有60000多蚊啦。 哇，又几好啊，好似。 你聽過 outcome 梗係好啦，但你諗下，你去到第200多、300多日咧，你就每一日要200多蚊嘅喎，300多蚊嘅喎。你頭嗰幾日就梗係易啃啦，1蚊2蚊你抌咗都唔覺。 咁啊好難啊， 係咪先？ 好難啊。 係啦，咁所以佢第二個方法，佢話咁啦，一係就 cut 一半，第一日5毫，第二日1蚊，即係咁樣加落去咯。咁 你可能個負擔上咧就冇咁辛苦啦。咁第三個方法係乜嘢咧？你都是每日入錢的，但入的數量由你那一天或者你那一排的經濟狀況決定，你這排手鬆一點入多一點，但是每日都要入，你明白嗎？ 明 白。第三個方法是最浮動的，你不要你自己入多少錢，總之每日都入，今天這排沒有錢了入1蚊，呢份好多钱啊，入300蚊，举个例。 最难啊呢样。 讲完啦，系嘛？ 有 三个方法系咪？两个字把鬼。 系啊， 你都识得讲啦，储唔到钱系乜嘢啊？冇恒心啊。 咪咯。 咁而家你呢个系需要恒心噶嘛？咁你不如话俾我听嘅就系你需要恒心就得啦，系嘛？ 唔系，佢要你养成一个指定动作。即系每一日一定要做呢个动作， 好难咯，好难，好难， 真 系好难。我宁愿，譬如话每个月我抽起2000蚊，摆落去另外一个床下底啊，定枕头底啊，即系好难攞翻出嚟嘅，咁会好啲。 以前咧听过一个人讲，呢种方法唔知你又觉得系咪把鬼啦？佢咧就唔系储钱，佢系储金币或者储一啲保值嘅嘢，即系用嗰个人工嘅某一个 percentage 咧， 买啲保值嘅嘢， 买一啲保值嘅嘢，系真系保值。我唔系话股票唔保值，股票有输有赢啊嘛！ 我同意啊，即系等于譬如话好简单，每年生日买自己一粒嗰啲黄金， 系啦， 就几好啊！ 唔系每一个嗱，如果你咁讲法，即系话其实基本上系每一个人嗰个储钱方法都唔同咯。咁、你点能够话俾我听啊？就系、是、用三个方法嗰只，我包保你一定咩？我鬼唔知系咪女人咩？你咁样讲，我每日其实我储到嘅话，我就会储到噶啦。 系啊， 即、 就、 系、 是、 我觉得系咁。 1蚊2蚊3蚊个真把鬼啊！ 系系啊，系咪先1蚊2蚊3蚊？或者如果太辛苦嘅话，就2毫子、3毫子、4毫子。系，妈、你冇嘢啊嘛？你咁样都可以写文章。 一个礼拜10蚊， 系啊， 一个礼拜做10蚊，第二个礼拜做20，真系一次。 次過攞每個月攞2000蚊，2000蚊等咪1000咯。 嗱，我所謂要儲錢嘅話咧，我都真係嘅，會睇下自己喺嗰個月究竟你有幾多錢。我覺得其實冇嘅，我個理財計劃嘅就係有多就使多，有少就使少。咁但係一定有一個基本盤嘅，個基本盤就係乜嘢咧？你會使唔會使多過你嗰日誒應該話嗰個月嘅收入？但係好可能嘅就係你一定會起碼就係可能我嗰個月我淨係得幾多錢嘅，咁你咪有一個你能夠唔會太辛苦又唔會太大壓力嘅一個錢咧，先儲起佢先，其他嗰啲我可以使。 總之唔好超支。 就係、是、咁、啊、就係、是、咁樣、 啊。又或者睇住個銀行户口做人， 唔好入不敷支。 係啦，譬如話永遠保持住最低限度糧米都有5000蚊喺度嘅。 係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咯、 啊。 你自己舒服就得啦。係 啊, 啊， 自己揾自己嘅方法、啊好，早晨，早晨，10:45。听紧风 show 快活人，有呢一首歌曲 Elvis Costello 嘅 She,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网上情，爱的两面。今日有一个好特别嘅聚会，有个爸爸，佢叫做阿达，51岁。今日我约咗边个？约咗个17岁嘅仔阿 Charles 要见面。佢哋约咗一间佢哋以前好中意去嘅 pizza 店里边。食嘢唔系好重要，最重要今日爸有啲嘢同佢讲。阿达同佢个细仔，即系 Charles 个沟通，从来都系好困难，冇咩偈倾。因为阿达细个嘅时候，爸爸都系咁对佢，好严厉，好多规条，好深嘅疏离感，关怀同接纳都系好少。阿达用翻呢一种嘅态度对翻佢嘅细仔，佢觉得佢哋对话越嚟越少啦。佢个仔一见到佢就会走开。 阿达有时都谂，唉，唔紧要啦。我做爸爸嘅责任系俾佢哋食着屋企有衫着就得噶啦，有嘢食就得噶啦，关心留翻俾佢妈妈啦。佢一次一次咁话俾自己听，爸爸唔需要嘅，爸爸照顾晒成家人嘅需要就得噶啦，锡啲仔女啊，同佢哋倾偈，等妈妈去做啦。直到而家，佢同个仔已经冇咩偈倾。佢个仔就嚟要上大学啦，唔再喺屋企住啦。唔知道好快会唔会佢哋变成陌生人一样。直到有一日，佢听一个讲座，主讲人问一个说话，刺穿咗佢个心。嗰个主讲人话：你最后一次拥抱你个仔，话俾佢听你爱佢，系几时？阿达谂唔起。最后一次、上一次或者第一次是几时？他有没有从来拥抱过他的仔讲我爱你？跟着主讲人就说了，爸爸对仔女的爱是两面，不是一面。然后他反省到，原来自己只是付出一半的心意去爱他的仔，他的仔需要一个完整的爸爸，不是半个爸爸。他需要的爸爸是可以告诉他怎样全心全意爱护仔女的真正男人，而不是只是拎钱回来照顾他们的起居所要就已经足够了。最后他决定要跟他好好地今日讲清楚。坐低在这个披萨店里面，两个人好像平时那不是很出声。跟住阿达就说了，仔啊，我想要求你做一件事，我想请你想回以前甚至三岁时候都好，想想每一次爸爸伤害你、闹你，或者我没做好一些你想我做的事，我希望你告诉我，我想在今日一次过向你道歉。我知道我们性格很不同，我也明白原来我以前对你真的很严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冇理你嘅感受，对你太恶。我希望督促你成为我希望变成嘅人。我根本冇花时间去听你讲你心里边嘅说话。你而家讲俾我听，讲任何我曾经伤害过你嘅言语同行为，我要听翻你嘅感受。同埋，我希望你未来入咗大学之后，忘记以前一切阿爸做得唔好嘅嘢，呢啲唔好嘅回忆，我唔希望你带走。今日讲完。就摆低度忘记佢。桥下边有水流过，就好似虚度嘅光阴。今晚嘅光阴我留俾你，请你好好地话俾我听，我有啲咩做得唔好？喺你讲之前，我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好爱你，我以你为我嘅傲。听完佢咁讲，佢个仔唔知点反应。他说以前的事不要再想了，我知道了。两个人谈谈这样谈谈那样，三小时之后谈话终于结束。这顿晚餐结束了，但他们的全新关系才刚刚开始。做了父子17年，今晚终于找到彼此的方向。他们的心已经不是再被这门隔住了。在这个餐室里面，其他的客人都用一些比较奇怪的目光望着这对父子，因为他们吃完东西之后站起身互相拥抱对方。爸爸的眼中有泪水流出，仔仔不停拍着爸爸的膊头说，多谢你爸爸。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 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色相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大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啊 ，Shall We Talk？ 咁啊，仲有三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啦。今日酷爱好系列咧，十一点就开始啦。而今日嘅主题就系噔噔噔， 耶！ 晚上，晚上。 其实咧，我自己揾翻咧，或者睇翻咧，原来真系好多， 好多歌噶。我琴日好辛苦先筛选到几只啊。 金钟爱不知几多。 冇错啦，咁我亦都喺网上咧见到好多人咧有佢自己嘅选择啦，包括咧有啊 Susan Zhang， 佢话每一个晚上啦，夜夜梦见啦，黎明同林子祥啦，分别就系、是。咁、另外有个朋友就话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Louis Armstrong 咁样样， 呢啲好正、啊， 好正啦、啊。仲有叫 Stardust 啊 ，Nat King Cole 嘅，哇， 系 犀利 啊 ，Doris 你好识拣啊，呢啲好正 啊， 呢啲要夜晚饮饮 红酒啊，呢啲一定红酒。 我会饮威士忌，嘉宾 红酒， 我饮威士忌。 飲杯我理得你， 而家唔一定同 你 飲，你 就下我得唔得啊？一齊 係咪要搞到你喊啊？係 咪係咪要咁樣啊？ 係咪要咁樣、啊？ 飲酒啫，係咪嗱？但係記住 咯， 開車前咪飲嚇，同埋就 冇 錯，飲咗酒。 好啦，另外咧，阿吉大人咧，佢講咗好多啊，千億個夜晚啦，夜温柔咧，夜温柔誒何家麗嘅、 啊，送你枝白花油，醫好你肚屙兼作嘔。 你我前天想帮你搞过呢啲叫做咩singing contest咧，街坊歌。 另外咧就系、是、啊Saturday Night Fever 都算系嘅。 Saturday Night Fever 点解系啊？因为 online 啊，系咯，周末狂热嘛， 夜 晚夜晚玩 啊，星期二晚 都得。嗱，其实真嘅，我今日有三首歌咧，即系如果够播三首歌啦，唔知够唔够时间。其中一首咧，佢嘅歌名冇个夜晚个字，但系佢一唱你就知呢只系属于夜晚。 我觉得 OK。 我都有想过揀葉德嫻嘅券㗎，但佢唔係叫 喂你講埋我啲歌出嚟喎、 哦。我唔知道啊！ 哇，呢首歌我 其實我就係揀咗，我就係揀咗呢只啦。 我真係覺得我真係唔好亂噏啊！ 係 啦， 你 嚟 鋪鋪咩都開口中。係 啊！ 咁另外咧就有一個 Marie Cristiano 啊，佢嘅名啊，我係 Kenny 啊，你三好正，好彩你又笑聲陪伴我啦咁樣。多謝啊，繼續支持啊！咁啊，翻嚟我哋繼續咧就會喺個愛好系列送俾大家。咁頭先有首歌咧， 唔講咩歌㗎？ 佢唔係，佢純粹係中意聽我節目。 我純粹聽我，我就直睇你 ，I love you。 另外有個 Vincent， 佢話唱歌咪上鏡，我想聽個咪樣。 哦，咁容易俾你見咩？ 吹得靚 仔咯， 靚仔 樣 咯， 不過爭我少少， 爭你少少， 爭你少少冇可能。有邊個會爭你少少啊？ 冇， 真係想唔少都唔得。 唔係你唔知啊，大佬，你指住我，你又指你， 因為你多嘴，你多嘴， 你笑 下，你笑下個， 一口你係閃。Oh my god！ 你係閃， 你又有道理，你係閃，你係閃，係 咯， 咁又係爭唔落嘅。我明嘅，我真係。 喂，好啦，啊，有一度氣温啊，今日又暖咗少少啦，相對濕度56%，所以11點鐘之後咧，我哋馬上開始今日嘅愛好系列晚上的歌嚇。 我有啲擔心啊，其實頭先咧佢哋講嗰啲咧，我一直都冇揀， 冇 所 謂 啊，我都冇啊， 我都冇， 係啊， 但係券我都有揀， 有諗過啦，係 啊，我都有諗過。 161人，不法分子利用市民揾快錢嘅心態，以幾千元報酬招攬不同人士售賣銀行戶口，作為快旅戶口洗黑錢。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總督察陳仲恩說，警方在6至7月進行兩次打擊利用外佣洗黑錢集團的行動，犯罪集團會要求網上情人、電郵騙案的受害人將騙款存入快旅戶口，再清洗犯罪得益。他指兩次行動中共拘捕43人，其中34人是外佣。犯罪集團透過社交平台、電話發出大量訊息，招攬外佣。部分人貪圖回報或者不熟悉法例，所以誤墮法網。警方提醒外佣售賣銀行戶口屬違法，亦呼籲僱主應該留意外佣的財務狀況，或者有沒有收到大量的銀行信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4点，跌51点，成交金额5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5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6.4，盈富基金24.78跌8仙，斯摩尔国际49.8升2元，美团系270.2跌3.2，阿里巴巴133.8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4跌5毫，小米集团19.46升2毫。中国恒大2.83升5仙，保利协鑫能源3.37升1毫，快手97.05跌2.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10.405，瑞士法郎8.35，澳元是5.619，加元6.164，新西兰元5.368，欧元是8.744。每百日元兑港元6.7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9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0点，升197点。港金现价报16,66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47美元，卖出179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咧讲夜晚嘅歌曲嘅，咁啊陆续咧好多朋友留言啦，譬如话浮萍啊，浮萍呢个名字就浪漫， 好正浮 floating pin 啊，佢话咧听阿苏永恒嘅失眠咧就系好有 feel 嘅，话夜晚如果瞓唔到咧，听你歌咧更加有 feel 添吓。好啦，咁啊首先我咧呢、這个歌咧就头先啊李丽蕊咧已经开口中咗，就系呢一首歌曲《天尼叶德娴》 啊，呢首真系攞命。 饮乜嘢啊？ 都系 whisky。 加唔加冰？ 两粒唔该。 咦，你带两粒冰嚟噶？ 唔好意思，加错咗，加咗三粒。 夜星星结聚，红衣衣星伴随，我在凡思。 叫阿 Michael 郑啊，姓郑嘅，佢话想咧用一只歌点唱嚟祝呢个疫情快啲离开。不过今日咧就唔系点唱嘅时间，用呢只歌代为点啦，好唔好啊？咁啊，想点唱嘅朋友几时啊？听日，听日就系点唱嘅时间啦。继续翻嘅系我哋风骚范，今日嘅爱好系列由小弟送上嚟嘅呢个 Dini 嘅一首好经典嘅旧歌，一个字歌名就系叫《倦》。 我知。 你同唔同意咧？好多晚上歌咧，总会带少少无奈啦、沧桑啦。 系啊， 呢首歌曲都系嘅。 思念故人啦、 啊， 朋友啊，爱情啦、 啊，系、啊、失去嘅爱情啦、啊，等等噶。系啦、啊，夜晚俾你哋嘅咩感觉噶？ 浪漫、舒服、平静。 嗯， 我知你少年轻狂啊嘛，所以夜晚系好浪漫噶，系咪先？即系谂起多 love 啊。 细个嘅时候同埋大个嘅夜晚会 唔 会唔同啊？ 会 系咪啊？ 会 啊！细个同埋大个有乜分别？ 我好记得我 form three 嗰年咧开始失眠啦，唔知点解我 到而家都系啊， 唔系我冇啦而家，因为我谂埋啲无谓嘢，系、啊，咁 嗰啲无谓嘢可唔可得噶？咩无谓嘢？ 唔记得 啦，会唔会系失恋啊？ 系啊， 我 觉 得我记得我第一次失恋嘅话，我记得系失眠咯， 系、啊、 就会系即系失眠第一次系因为嘅就系失恋、啊，因为你系咁谂系咁谂，我 咁 做错乜嘢 啊？ 点解佢要唔爱我啊？其实 系 问埋啲系冇答案嘅问题 噶 嘛， 是啊是啊、 但系你嗰阵时候你就系要经历啲咁嘅嘢，你先至会大个咯。 冇错、 啊， 我唔会立乱失眠噶，我系呢啲咁嘅 长夜咧， 都系同情有关， 越谂越瞓唔到。 系啊，咁啊，大佬咧，夜晚黑俾你嘅感觉。 夜晚啊，其实睇下。 你嗰排开心定唔开心咯。开心咧，你反而会 enjoy 嘅。 嗯。 但如果当你嗰排唔开心咧、嗯，再听埋啲唔开心嘅歌咧，哇，简、嗯、直走入愁肠，愁更愁。 好 hurt 嘅喎。 好 hurt。不过嗰种 hurt 可能又会令到你有啲宣泄嘅。 系啊， 系咪？所以有时听呢啲歌咧。唔好處咪你會更加唔開心咯，但係聽嘅時候你可能會有得宣泄咯，就係咁啦。 冇錯，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就係我喺某一次失戀嘅時候聽，揸住呢一架車，跟住喺公路上馳騋，不過都唔係揸得好快啫，唔使驚。跟住聽住呢一首歌曲，我感受到嘅就係我並不孤單。 從來沒有為誰偷偷洒过泪，然而在这晚上，两眼满泪水，今宵的你伴谁？近来我长醉，还是为盼望？暗暗地在追，深夜里始终不能睡，痴情真太 呢一首咧《深夜里》其实都系我咧喺呢个晚上咧自虐系列其中一首必选歌曲嚟啊！ 我中意自虐系列。 系啊，你系咪先？系咪自虐先？即系好唔开心嘅时候，但系你偏偏就要听呢啲歌，跟住咧就哇更加唔开心，但系就希望宣泄一下。 系啊，你就系自虐系列， 必选一首， 我叫谷底系列咯。 系啊， 一定要咁样噶，你系要去到自己一个谷底嗰度，你先会弹翻起身噶嘛。我觉得呢个仲要系属于揸车嘅时候听，跟住你系咁喊，咪咁喊，咪咁喊，跟住你啲风系咁吹，咁吹，咁吹。你就会发觉冇嘢啦，发奋啦。 马老师， 点啊？到你， 我进入状态啦， 系咪啊？ 你有状态， 我都见到你个眼镜已经充满。 你进入睡眠状态系咪意思啊？ 可以俾啲气， 蒸汽 有冇火？ 冇， 系一个沉静嘅夜晚。 都唔係沉靜夜晚，好熱鬧嗰個夜晚， 好熱鬧，係一個熱鬧嘅夜晚。 我知道 tonight， 就係去種機。 你想唔想講一個故事出嚟先？ 夜機， 夜機啊！可唔可以起個音樂一路嚟啦？嗰日我真係去種機嘅。 我知阿方嘛。 係啊，真係啊！唯一我掂到嘅手咧，就係佢拖住個 keep， 我拖埋部 keep， 跟住個輸送帶嗰度，我幫佢擺上去。哇！正嗰度掂唔到。 佢仲翻唔翻嚟㗎？ 佢美國啊嘛， 佢美國， 佢美國啊嘛，然後跟住 你冇跟佢， 你可以飛埋佢， 一早去咗啦，因為佢跟住開始有人嚟啦，然後我走咗之後行出機場，睇住架飛機飛走，我認得有人教過我點樣睇個機圖，我就記住。 有冇同阿峰？ 拜拜。 咁啊， 有，不過唔係你尖車。 咪衰啊！又叫你进入状态，自己又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直摇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怕沉掉，梦里有他，尤其微妙，情怎可料？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苦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己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怕沉掉，梦里有他，尤其微妙，情怎可料？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苦心静静逃掉，情也全是你一生轻飘， 有个小鲜肉系咁叫我买保险保障自己嘅银行存款啊！ 唔好信啊，大家姐，存款保障计划为合资格嘅银行存款提供法定保障，啲存款就会自动受保噶啦。每名存款人喺每家银行最高仲有50万港元嘅保障额噶。 系咪噶，大咪姐？ 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实11月26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阿莫莉亚，虽然你而家都好 fit 嘅，不过咧都唔好太沉溺于健身啊，提举重物咧要小心动作啊。 放心啦，泳儿，呢两箱嘢加埋都唔够80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系好担心啊，思芬，你帮下手啦。 唔系，泳儿咁重啊，梗系用辅助工具搬啦。唔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系泳儿。 好啦，除咗职业安全嘅要留意嘅事情之外咧，其实而家抽高气爽啦，带啲宠物行下呢个山咧，都系件好事，我都试过嘅咁样样。但系去带宠物行山嘅时候，有啲咩留意咧？啲咩要带啦？或者行嘅时候又要点样留意住佢哋啦？我见到我成日行山啊，以前咁啊，见到咧有两种态度嘅，一种咧都系搵个狗绳拖住嘅，但系有啲咧就可能因为去到山界啦，大家好开心咁就有一个自由奔放咁跑咁，系咪一件好事咧？ 好危险啊！走失咗咪弊。 狗应该就唔会走失， 走失 但你惊佢咬人啫。 系啦， 系啦，同埋其实有冇一啲啲咁嘅守则吓？就算你去到行山嘅话，你都需要系要拖住。 尤其是大狗啊， 所以就要问下专家啦。 冇错，所以今日咧呢个 pet pet 时间啊，即系宠物时间咧，同阿 Dr. Eric 就会倾下呢个行山带宠物有啲咩留意咧咁样。 收到， 冇错啦。OK， 好，11:30，22度嘅气温，哇，喺每一点钟升一度吓，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到现正生效。听听11:30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外好系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国家队运动员代表团下个月3日至5日访港。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将有12个项目的29名运动员访港，计划今日或稍后时间公布名单。他说代表团下星期六有3场公开活动，当日上午分别是在维园泳池的游泳和跳水示范，以及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的体操、乒乓、羽毛球和剑击示范，下午全体成员出席大会演和市民见面。听日在网上公开发售合共5300张门票，每人以实名制可买2张。疫情关系，市民需要到城市售票网的售票处或者自动售票机提前取票，不能在公开活动现场取票，避免人群聚集。杨德强又说，国家队运动员在离开香港前将出席几场闭门活动，包括和本地运动员以及中小学生见面。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下个月19日举行，当局正研究在部分陆路边境管制站设置投票站，以便在内地的合资格选民投票。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未收到详细资料，但相信需要额外人手配合。他说个别部门主管已经着手安排人手，员工不能选择派往工作的地点，同以往的自愿性质分别很大。他形容边境票站是沙漠，需要考虑膳食、交通等配套安排。若果员工跨区工作，可能难以在所属选区投票，有机会连投票权都失去。梁秋婷又说，核实选民资料是关注点之一，预期工作量会增加。他又相信当局不会安排2更人手工作，每名员工有机会工作至翌日选举完结，希望投票日翌日可获安排休假一天。政府获政府专家顾问福田敬义通知，他将在下个月1日起退任抗疫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辖下 專家顧問團和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並在今年年底離任港大公共衛生學院之後返回美國開展退休生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在過去近兩年時間，福田敬二為政府的抗疫工作提供了大量寶貴的專業意見，並分享他在世衛工作期間累積的經驗，有效協助政府應對疫情。他衷心感謝福田敬二對本港抗疫工作的貢獻。福田敬二離任之後，專家顧問團的梁卓偉、袁國勇和許樹昌會繼續為政府在公共衛生、傳染病學以及臨床經驗等範疇提供意見。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方面，成員由12人減至11人。南韓新增393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當地疫情爆發以來單日第二高，累計有429,000多人確診，再多39名患者死亡，累計超過3400人不治。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屬社區感染。韓聯社報道，南韓政府今個月轉變防疫體系以來，各項防疫措施大幅放寬，社交和聚會增加，確診病例規模逐漸擴大。防疫部門日前說，若果疫情持續惡化，政府將考慮採取應急計劃等多項措施，加大防疫力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7点，跌八点，成交金额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8蚊，盈富基金24.84跌2仙，斯摩尔国际49.85升2.05，阿里巴巴134.7升2.9，美团系271.6跌8，恒生中国企业89.1跌2.4，比亚迪股份303跌10.8。小米集团19.58升3.2，快手97.95跌1.75，中国恒大2.84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37，瑞士法郎0.934，加元是1.265，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3点，升231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4美元，卖出179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首先跟你讲的坏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进入天马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 斯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方面，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跟住海辉道那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澳海城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城隧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和造成不便，还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踏入今年的第四季度，从营商、科技、资讯以至大数据分析，如何早着先机，快人一步。 贸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些贸发局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和二台话你知。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嚟我哋爱好系列啦。咁呢个半小时咧，亦都有另外啲歌曲嘅。咁啊，头先咧我送上就系中文歌曲啦，有呢个叶德娴嘅《倦》啦，咁样。 系。 另外咧，讲翻呢一个心情咧，譬如话夜晚有时谂起一个怀即系离开咗嘅人啦，或者系一啲感情咧，咁样，你总会瞓唔着，瞓唔着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好慢。 所以我好中意呢一首歌里边所讲其中一个歌词，佢话想念你嘅晚上永远系最漫长。由呢个英国嘅 Cliff Richard 金童子唱出嘅一首英文歌曲 ，Miss You Night， 想念你嘅晚上，唔知你有冇试过晚上谂起一个人或者一段情而瞓唔着。 I've had many times I can tell you times when innocence I trade for company and children。Saw me crying. I thought I'd had my share of that. But these miss you nights are the longest. Midnight diamonds stud my heaven.Southward burning like the jewels that I owe place And the warm winds that embrace me Just as surely kissed your face Yeah, these missing nights They're longest How I missed you, I'm not likely to tell. I'm a man in cold daylight, buys the pride I'd rather sell. All my secrets are a wasted affair. You know them well. Thinking of my going, cut the thread and leave it all behind. Looking when one for my comfort, I take each day as it arrives. But these miss you nights are the longest. It's only me who's killing time. Lay down all dreams and things once remembered. It's just the same, this miss you game. 应该有点苍凉嘅呢首歌，佢叫做《Miss You Nights》，想念你嘅晚上。 Yeah, these miss you nights are the longest. 好。 哇，好瞓啊！呢首歌， 你哋 好温柔啊，因为 有冇想起过我啊？你哋两个， 其实咁谂起你就会瞓唔着噶啦。 哦，我知， 真打电话叫你起身， 叫你 Vivi 做一啲嘢。有冇试过做呢啲事啊？ 冇，未试 过。中 Vivi 嘅时候，系啊， 好啦。 跟住到我啦， 好， 喂，我覺得我哋真係好得意嚇，今日揀嗰啲歌嘅話係真係同自己可能身邊發生或者係聽緊呢一首歌嘅時候會有一啲即係聯想嘅一啲故事啦。呢首歌其實係冇嘅，我聽呢翻聽翻呢一首歌嘅時候係竟然我睇一套電影咧係有另外一個女仔去唱呢個 version。我突然之間唔認得呢一首歌，就咦點解呢首歌咁好聽嘅？咁一睇嘅時候，原來係呢一位男歌手嘅首本，即係佢嘅歌曲啦。當然啦，首歌裡面都係一啲即係当你要失去咗你自己嘅爱人嘅时候嘅话，我问天，我问大地，到最后尾嘅时候又点样咧？我都系冇答案。呢一首歌，琴日一讲话个主题系夜嘅时候，就即刻会打出嚟，因为佢唔单止有一个夜，佢有四个夜。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坚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坚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今晚呢，唔系今晚啊，今日呢，呢个节目呢，突然之间呢，好有夜晚 feel 啊，好似轻谈浅酌不夜天咁。 系啊，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系咪啊？头先嗰只好似喺个 piano bar 嗰度，佢一个人喺度弹住呢一首歌， 叫夜夜夜夜 夜夜夜夜，来自齐秦嘅首歌，希望大家喜欢， 好听好听。好，跟住我最后一首歌啦，今日最后一首歌。我揀嘅， 你聽日唔會有噶啦，係嘛？ 我應唔應該笑啊？ 除得你， 除得你啦。 係啊，你覺得好笑咪笑， 笑笑笑 咪笑，有笑。 唔笑好似好唔禮貌。 你頭先就叫我唔好笑啦。跟住我係啊，跟住我一好認真咁樣，跟住你就喺度自己喺度搞笑。 我哋一人少句，一人少句，一人少句。啊，年尾啦，唔好成，真係由年頭嗌到年尾，唔係幾好。和谐和谐， 嚟 呢首歌我系点解会拣呢首歌呢，就系、是、都关阿方士，唔知点解次次礼拜四都关佢事。 我都觉得佢系好闷唔闷， 阴闷不散， 都 系啊， 唔 系净系得阿方嘅， 因为 佢你挂住嘅就 系。其实我系将佢统合一个人名啫。 嗯、即系本来系好多人嚟嘅， 即系阿方一号同阿方二号、阿方三号、 阿珍啊、阿兰啊嗰啲唔讲啦。 好啦好啦， 咁有一年佢寄咗封信俾我，因为佢结咗婚嗰阵时已经走咗，结咗婚噶啦。 点解佢唔要你嘅其实？ 因 为佢冇留佢嘛， 系啊， 佢冇留佢嘛， 系啊，咁啊寄封信俾我，好厚嗰封信，用一个嗰啲公文袋咧，有 bubble 喺里边嗰啲纪念。 哇，使唔使咁多啊？ 点解里边唔系净系一封信啊？ 系啦， 有啲嘢， 系我拆开有啲嘢，倒晒出嚟，系嗰啲 你以前送俾佢嘅嘢？ 唔系，系嗰啲星星嘅幸运星，佢接咗一扎幸运星俾我，跟住佢话诶，佢出年翻嚟啦，出年年头翻嚟啦，嗰阵时年近圣诞，又系呢咁嘅日子，所以好深印象。佢话诶，我翻嚟啦，咁佢话佢记得佢 form five 年咧，同啲同学去长沙露营，睇到个星好靓。佢话如果翻嚟今次，可唔可以叫我带佢去睇一次星星？ 佢结咗婚噶咯， 系啊，结咗婚，咁佢翻嚟啊嘛。但系佢咩感情状况 我 唔 知， 系我唔知咩状况，系咪 喺嗰一刻你点样啊？你咪话谂好多嘢， 谂好多嘢。第一，嗰啲成扎星星， 佢系唔系都谂嘅？ 但系佢睇星星，你唔觉得呢个系一个暗示咩？ 系啊， 摆摆在于咸湿仔嚟讲嘅话，一定系哇！ 星星，你想睇边只星星先？ 佢寄咗一扎幸运星俾我， 咪系咯？人哋仲要接星俾你， 系啊，接到好靓嘅咁样样。但系， 你结果有冇带佢睇星啊？ 有 佢 带 有去长沙， 去长沙啊嘛。

咁啊，呢种爱情都喺个心里边嘅，系咪？仲 冇错，系啊，历久常新啦、啊。 梗系啦，得唔到嘅爱情永远都系历久常新。 冇错啦，喺呢个长沙咧，嗱嗱声快啲走，系佢意思定你意思啊？ 大家咁话啦， 大家咁话都差唔多啦。我真系冇谂过 过嘢， 冇真系完全冇， 纯粹系即系 系啊， 倾下偈啫。 系啦， 但系嗰阵时候倾偈嘅时候，系咪知道佢已经结咗婚啦？ 结咗婚， 咁咪系咯， 信里面讲噶啦， 梗系啦，唔可以咁样啦。 系啊， 冇错冇错吓，清醒吓，非常好。唔似你不过吓，好，翻嚟中午十，唔似你中午十二点钟啦吓，翻嚟咧我哋就会阿昌哥出席。 对啊， 犀利，昌哥厨房今日煮咩记唔记得？ 今日 呢集唔记得要听听啦，系嘛？ 真系要听 啦， 集集都咁精彩 啊！ 冇错啦，其实大家有啲咩想学煮咧，都可以提议下噶。 可以啊， 系啊，可以同阿昌哥 系啦，你想整咩餸啊，都可以话俾我哋。 冇错啦， 阿昌哥教 系啦。 如果系简单嘅，由我教先，好唔好？ 例如咧，你教咩啊？ 你最叻 煮即 食 面系嘛？ 我最煲汤。唔使讲， 煲汤唔使教啊嘛， 你以为 都唔系嘅，煲汤睇你咩汤 啦。你最叻煲咩汤啊？鱼汤。 咩汤都煲到， 系啊， 系啊。 最近煲过啲咩啊？ 最近嗰个 叫孟婆汤， 唔系，系 鱼汤啊嘛。 嗱，讲唔出啦， 你嗰咪鱼汤 啦，冇讲，好可能冇煲，好冇。 唔系你上次你摆张相落嗰个一镬熟嗰啲鱼汤啊， 唔系佢煲嘅，妈煲嘅， 妈煲 系啊，嗰个真系好饮，嗰个非常非常好饮，系啦。 嗯，咁啊，汤又得，餸又得吓， 冇错， 煲又得，总之咧就睇下啲咩想学嘅， 或者有啲咩唔明白啊，点解？我曾经问过昌哥啦，就蒸水蛋点解咧个碟咧永远咁难洗啊？你哋有冇试过？ 咩啊？个 碟啊，系啊，食完蒸水蛋咧好难洗。 有办法系好容易洗嘅咩？ 有啊， 浸下佢咪得咯。 你以为咧？ 好，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 顾问专家委员会并喺今年年底离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之后，返回美国开展退休生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在過去接近兩年的時間，福田敬義為政府的抗疫工作提供了大量寶貴的專業意見，並分享他在世衛工作期間累積的經驗，有效協助政府應對疫情。他衷心感謝福田敬義對本港抗疫工作的貢獻。福田敬義離任之後，專家顧問團的梁卓偉、袁國勇和許樹昌會繼續為政府在公共衛生、傳染病學和臨床經驗等範疇提供意見。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方面，成員由12人減至11人。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正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以下。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新界仍然清涼，週末期間風勢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722點，升37點，成交金額63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89點，跌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852點，跌35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81蚊，升8.8；盈富基金24.88升2仙；阿里巴巴134.8升3蚊；美團係272.2跌1.2；斯摩爾國際50蚊升2.2；恒生中國企業89.22跌咗0.2；比亚迪股份303.4跌10.4；小米集团19.64升3.8；快手98.05跌1.65；中国恒大2.78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408，瑞士法郎8.351，澳元系5.617，加元6.164，新西兰元5.364，歐元是8.7442，每百日元對港元6.75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94。

食堂。 欢迎大家收听的就是丰收食堂。 是的。 昌哥，昌哥你 好。 好啊，大家好。是的，其实我觉得发觉就是每一次我们见面基本上都是说有汤喝啦，是吧，有煲仔饭吃啦，跟着有些东西，就总之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家里能够整得到的。 没错，重中之重。 是的，其实就是我自己基本上就是一个汤王来的。 我都是。 什么都可以的。其实你基本上找些水啊，找几粒鱼蛋啊，滚 滚下滚下， 有味就可以了。 有时候可能是加啲紫菜啊，咁样咧， 正啊紫菜 ，yes， 我哋咁样都可以捞到饭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汤嘅咧就唔可以少噶啦。咁其实讲紧话，即系秋冬，亦都系我哋中国人有啲智慧嘅，叻啊叻在嘅就系咧，我哋可以咧系喺我哋一个食疗方面嘅话，亦都可以喺平时嘅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咧，可以加咗落去嘅，即 系 未必需要去中医把脉啊，可能就煲个汤水嘅话，又话啊饮完之后嘅话咧，身体又会好啲嘅。 跟翻时令嗰啲季节嘅嘢啊。 系，你有冇呢啲嘢噶？ 入秋進補啊，有啊，有啊，有啊。 嗯哼，入秋要進補。 我都好中意飲湯，其實。 係啊，睇呢個樣子，我諗我哋三個都係啊， 絕對，我連湯渣都嚼埋。 係啊，冇錯。其實有冇分嘅就係有啲，譬如有啲湯咧，其實我淨係煲，淨係要啖湯。有啲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咧連埋湯渣噶。 其實梗係連埋湯渣啦。 唔係㗎，有啲人係唔食湯渣㗎。 好正㗎。 點解我咁問你咧？就因為我每一次我就去買肉嘅時候，佢都問我点啊阿妹，我好开心噶，佢成日都叫我阿妹，因为我戴口罩嘛，跟住阿妹咁佢食唔食汤渣噶？我话咦有咩分别咧？咁佢就话哦，如果你唔食汤渣嘅话，就唔使买咁靓嘅肉啦。 啊系， 系啊，咁样咯， 即系纯粹买翻啲近骨位啊， 系 头尾啊嗰啲去煲汤，咁啊 OK 啦。 嗯， 咁但系我建议咧，咁当然煲汤我哋要佢食材功效之余，梗系我梗系希望煲到够淋，我哋点豉油食啊？ 系啊，嗰啲骨好好食噶。 有时嗰啲肉好味嘅话，系熟油豉油再系整落去嘅话咧，真系不得之了喎。 正嗰个正。 好啦，咁既然你头先有讲到话就系时令嘅汤水，咁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应该要饮啲乜嘢汤噶？昌哥， 其实咧我建议啦，我哋开始入秋啦，咁当然揾翻个主体栗子啦，栗子去做一个汤咧， 系好啊， 系啦，清翻个润肺啊，咁但系咧其实栗子又唔够嘅，我哋会加多少食材啦，咁我哋今日咧煲呢个汤嘅食材咧就系有党参啦，党参三条，干淮山六片，咁啊栗子咧大约20至24粒啦，我个人中意食栗子，我就会加多几粒。我 加多啲都得嘅， 系啦，红枣就6至8粒啦，咁啊水就大约3啲到呢个份量去煲呢个食材啦。咁最重要就系咧，我哋煲汤要有个肉味，咁我就会用猪展， 猪展 咁啊大约买40-50蚊到啦。咁啊，因为我会当汤渣食，我通常会买多少少嘅，但系其实咧我自己都会搭多少少嘅西施骨落去。 阿昌哥，昌哥，我知道猪展咧有大猪展同埋细猪展嘅喎。有咩分別啊？同埋如果你呢一煲係大豬展定小豬展？ 佢其實咧係個部位唔同，同埋咧有一個咧係比較外圍嘅，有一個咧就係裏邊。即係嗰個位，嗰個位裏邊嗰個位，咁咧佢嗰個食落去咧，其實 核心嘅內圍 係啦，佢咪佢咧，佢有一個位， 唔好嘈住張哥， 爽地嘅，好似有筋咁樣嘅， 係 好鬼正。 我中意食細豬展㗎， 我中意呢個喎， 係嘛？但係其實兩者都中意，因為點解咧？煲得夠淋點豉油咧？ 我知啊，你唔好同我爭喎。 咁點解你要擺？ 我要大嗰件啦。 好啦，我同你一齊分啦。咁至於你話西施骨嘅話，點解你要擺少西施骨落去咧？ 因為咧，其實咧，你一來煲汤咧，我哋肉系煲甜味，但系骨咧佢煲咧就系嗰、那个佢有系啦浓味，佢骨佢都 因为骨 咧煲 出嚟 唔同噶，有两个效果嚟嘅。咁同埋西施骨咧一样咁好食， 系啊，有时候可以咬埋嗰啲骨咧，系嘛，个另外啲 bit 嗰啲即系啲骨碎出嚟嘅话，我觉得好好味。OK， 咁即系你会 suggest 嘅就系话可能买啲呢个猪展啦，再加少少西施骨落去，咁呢个咧就 系 可以食埋嘅汤渣噶啦， 就当一个餸咁食。 好嗱，头先我听到你讲嗰啲嘢嘅话咧，我一听到唔知啲咩党参啊、当归咁嗰啲咧，我就觉得好补噶啦。流鼻血之汤，其实有啲咩食疗嘅作用啊？ 其实咧，佢呢个汤咧主要功效就系防止呢个心血管病啦。咁党参咧本身味甘甜啊，易入口啊，咁补气养血健脾胃啊。咁淮山咧一样都系健脾胃嘅，咁有益呢个润肺嘅功效啊。咁栗子健脾就呢个系世界公认性噶啦，系啦。咁同埋咧你。 栗子帶甜，咁本身就會增加食慾啦。咁紅棗咧就係本身就係養血，同埋安呢個係啦。安呢个心神啦， 系啊，咁啊可以即系饮完之后可以瞓觉，系咪？ 系 边个洗碗啊？ 喂，真系噶，讲紧你话红枣咧，其实有时候我哋女人咧喺呢啲时候洗脚冻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就焗啲红枣水饮啊， 系咪？都得噶，都得噶。但我就会咧，我之前太太我都有做过呢样嘢，我就会焗红枣、蓝枣加姜， 啊哈， 跟住就鸡。 我冇你呢个老公啊嘛， 你亲手焗啊？你有冇饮啊？ 有。 男人饮又点啊？ 嗱，我饮完咧真系会兴嘅， 系啊， 真系兴。 怪得就有小朋友啦， 系啦，唔好饮咁多啦，再多两件啦。 比较热啊，饮完 嗰阵。哦，你头先讲过唔系焗，你加鸡啊嘛，你系煲嘅， 系唔系炖嘅？清炖。 炖啊！ 清炖。好簡單咋，雞、藍棗、紅棗、清燉，跟住俾少少鹽飲得搞掂。但係即係如果對啲手腳冰凍嘅人咧，其實飲呢個係非常之有功效嘅。 咩雞啊嗰只？ 普通雞，譬如我哋去街市買啊，我哋用就其實用三黃雞嘅啫。咁啊其實都係一啲冰鮮雞嚟嘅，一樣做到效果。但係主要佢嘅藍棗加紅棗嗰個功效咧，佢對於補身啊，啲人怕凍啊，飲呢個係非常之好嘅。 幾好喎、啊、你呢個延伸閱讀啊，淨係一個紅棗你就已經可以入邊。 我今晚想即刻煲。 好啦，佢頭先講翻嘅就係話，即係黨參啊，咁啊栗子大家都明啦，即係呢一段時間其實秋天嘅話就真係係冇辦法最當造，同埋又靚又好食。咁當然啦，就話乾淮山啊，咁呢啲其實如果我要買嘅話，就淨係去藥材鋪買就得㗎啦。 可以。 可以。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有冇講到我哋嘅份量係大約會幾多度啊？ 咁啊，黨參三條啦，乾淮山咧就六片，咁啊栗子20至24粒， 係。 咁啊豬展咧就40-50到啦。咁如果我哋溝西絲骨就可以對搭翻，其實冇乜問題嘅。咁啊紅棗6至8粒啦，水大約咧就係3L嘅。咁呢個藥材嘅份量就煲呢個水。 明白。好啦，咁而家又睇下個製作嘅方法又會係點樣咯？應該簡單嘅啫。 係，好簡單啦。咁我哋藥材就洗淨佢啦，栗子係起衣啦。咁當然咧，我哋買嘅時候可以睇下叫佢幫我哋起埋得唔得啦，多數都唔得噶啦。不過 係啊，我咪同你講咗咯。我去嘅時候嘅話，佢通常嗰啲佢有一啲佢擺出嚟嘅時候咧，佢係起咗一半嘅。 系 啦，有 条 衣喺度，跟住仲有个壳喺度嘅。 系啊， 系啦。 咁如果你话啊，点样处理啊？好似好麻烦，就咁干搣又搣唔到。其实我哋拖热水，跟住捽下佢，搵嘢搵个镬铲咁推下佢。佢够热嘅时候咧，我哋就轻轻喺个位侧边一撬咧，佢就出到嚟噶啦。 我唔识搞啊，张哥你搞。 交俾我啦。咁啊，而家系啊，好似我上次又搞到只手指损晒啊，但系第一次唔得，抌落去第二次十多次咁又甩到噶啦。 哦，总之佢熟咗嘅话就会可以会甩噶啦。 系啊，因为佢啲摊冻咗好得意嘅，你明明嗰粒你试下搣到，但系你摆到唔搣佢。 佢黐住噶嘛。 佢冻咗之后咧，佢一样黐翻。所以我哋要 keep 住 咁抵死， 系啊，长时间热嘅状态咧，先至可以剥到佢嘅皮嘅。 系，好似阿昌哥同昌嫂咁样，系咪啊？ 系啦，糖丝豆咁啊！ 哇，真系浪漫， 好攞命。OK， 好啦，咁我哋又搞掂晒呢啲即系所有嘅嘢之后啦，跟住我哋嘅猪展啦，又会需唔需要话灼下水啊，或者系点样啊？ 其实我都建议嘅，同埋肉类我哋整之前都要拖拖水啦，但系我就会咧改翻细件少少。咁我个人贪心啊，我想佢快啲出味，快啲。食到佢快啲淋咁我鍾意呢改細少少，但係唔好話斬到佢好似平時咁樣 排骨咁樣。 基本上可能一嚿，我諗手掌咁大，可能我哋一開三咁樣裁短佢少少， 叫豬肉當斬得唔得 啊？都得，冇問題啊。 豬肉針當斬， 如果你嗌豬肉針，佢可能幫你起片嘅。 燈影牛肉咁樣， 係啊， 切絲啊，豬肉絲 有啲踢腳啦咁又。 係啦，咁啊就係飛一飛水佢啦，係咪？咁啊湯煲湯嘅，我哋就係要用凍水。 系啦， 系咪冻水飞水？ 系， 我记得啊，你上次教过我噶。 咁啊，佢里边啲杂质就会飞得清啲啦。 明白， 咁啊，轻轻拖拖好啦。咁啊，如果拖太耐咧，佢会流失咗啲肉味嘅。咁啊，基本上咧，我哋就系加晒啲水啦，加肉啦，我哋加埋药材，我哋煲大火煲，一定要滚起计咧。我通常咧，我都系要有轻轻收水嘅情况。咁啊，因为我哋要煲2至3个钟嘅呢个汤。咁啊，煲起咗8至10分钟，咁其他嗰啲食材咧，我就可以抌埋落去啦。咁只不过系我哋开头先煲咗个肉先。咁啊，栗子咧可能就要时间长啲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咧就煲出嚟嗰个色咧就呈深少少，就似近似栗子嘅色嘅。所以栗子咧煲嘅时间可能要长少少。 明白。 咁啊，我哋通常滚起计，跟住调翻中火啦。咁啊，去煲2至3个钟。咁啊 ，OK 噶啦。 嗱，昌哥有一样想教一教嘅，咁就因为其实上次你教我。 過我煲湯之後嘅話，我真係發覺原來大火滾完之後咧，你先至再慢慢用呢個嘅細火煲咧，佢真係出味會好好多嘅。但係問題係你成日講緊話收水，我就有少少唔係好明白嘅，就係話即係我當所有嘅材料擺曬落去嘅時候，我點樣先知道佢嘅係乜嘢狀況之下，佢叫做開始收緊水咧？ 通常咧，你哋擺細計，我哋煲湯嗰個煲咧，我媽咧永遠打到佢頂嘅。 系，我又系啊，剩翻两寸位，我唔理佢。 系啦， 嗱个问题系你个煲大细唔同噶嘛，我可唔可以下下都要将佢打到高到咁顶 咧？因为咧佢系煲我哋佢药材咧或者其他食材落好多嘅，咁我哋点为之收水咧？我哋譬如落到我都建议多啲水去煲嘅，咁你收水嗰啲味先浓嘅。咁但系收水嘅情况即系，譬如可能我哋本身个水位系喺第一個位嘅，咁但係咧，我哋通常去收到第二或者第三個位，我哋就叫做收咗水啦。 哦， 咁但係有啲人問：喂，唔係啊，師傅，咁其實我一路中火，佢都一樣係收咗水 嘅。係啊，一路都係，其實都會越嚟越少㗎。 但係咧，我都如果我哋用文火去收水，同埋我哋去大火去收水咧，其實出嚟係一定係兩個味口嚟嘅。 咦？ 有咩分別啊？ 佢唔會溶啊，嗰啲湯。即係個溶味啊，唔夠溶啊，咁呢個就係講緊我哋第一次去收水，即係大火嗰、那個。咁當然啦，你唔話啊死啦，即係你見到冇咗一個手指位，咁其實佢都叫收咗水嘅。咁當然要睇我哋個水量幾多，同埋我哋個食材個分量有幾多啦。但係如果你冇收水嘅情況去煲咧，佢又煲唔溶啦。同埋咧，佢就會微淡啲嘅。 嗯， 係啦。 因為我試過嘅就係話買好多好多材料，但係咧我就成日都驚佢咧啲水咧唔夠，即係個湯唔夠，所以咧我就唔會用大火嚟去滾佢嘅。大火滾佢好可能咧滾緊嘅就係一分鐘兩分鐘，跟住我就已經即刻關細火噶啦。就永遠都會發覺就係點解我買清咯，但係我唔中意嘅，我係中意飲濃味啊嘛。 我都中意飲濃 味，所以我先至買咁多材料啊嘛。但係永遠嘅就有幾多材料都好咧，總之我買嘅一個生嘅嘢咁樣我煲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都是不濃的，咁所以我就係唔係好明嘅咩叫收水咧？咁原來 係 個大火嘅關係，係火候嘅關係， 大火令到佢水分減少， 明白？ 我哋就叫收水啦， 明白？ 係一個短時間濃縮咗佢嗰啲嘢，跟住咧煲到佢 OK 嘅時候，我哋轉翻中火咧，跟住慢慢熬翻出嚟，咁、那個湯就會濃。 昌哥，我有啲嘢想問下你補充一下，我真係好中意食湯渣。如果你呢個湯我買一條紅蘿蔔。一條粟米又得唔得咧？ 啊，其實得嘅，咁因為咧，我哋本身咧，我哋都冇話特別係專針對咩人士啊，或者去補啲咩啊。咁其實你話落粟米啊、甘筍啊，仲會帶甜添，因為本身呢個糖呢個湯我哋都係落鹽嘅啫嘛。咁啊有啲甜味啊，同埋多嘢食。咁啊，其實我中意咧，我就會落啲核桃添啊，補下個腦啲。 你梗係要啦！ 你咁辛苦做咁多嘢，又咁聰明， 咪咯， 哇！唔怪之啦，你一定中意啦，因為粟米嘛，你係粟米怪嚟噶嘛。 我超中意啊！ 我知啊。嗱，如果煲粟米咧，我家姐好好心機，佢搣曬一粒粒咁去煲噶喎。 你個成條車落去啊！成條車落去好啲，係咪連埋個心一齊？ 係啦，整四嚿咧。 咁四嚿意思係一條 剁開佢四 條 係 O K 嘅，咁你又方便食啦。咁但係如果粟米咧，我有研究嘅真係我 粟米怪， 粟米粒落去咧，煲落去係甜。但如果咧你唔連埋嗰支棍煲落去， 佢連埋嗰支棍， 係啊，一開始咁樣。 唔係，佢逐粒搣曬落去咧，嗰條棍咧佢照擺落去。 哦，咁啊， 咁點睇啊？ 煲嘅時候嗰啲衣咪甩咗出嚟咯， 係啊， 粟米衣， 係啊。 但呢個咧，你問我咧，你搣開咗同唔搣咧，就係、是、分別就係佢會甜啲啦。但係你連埋嗰支棍煲咧，佢個味咧又再清新翻啲，清啲有個粟米味咯。而粟米粒煲出嚟係冇味嘅，但係你粟米棍煲出嚟嗰個味又唔同。 你考唔到粟米怪㗎。 但 係 真係好，係 啊， 心機啊， 你都估唔到嘅就原來可以咁樣係咪？你下次試下。 其實呃佢嘅，佢喺街邊買嗰啲粟米粒。倒落去嘅啫， 唔係嗱，你唔好話佢，我親眼睇住嘅，因為佢都叫我搣，我就唔搣， 我真係罐裝嘅，粟米倒落去咁樣。好啦，咁今日咧就教咗我哋煲呢一個非常之補身啦，係咪？但係其實就太子都飲唔壞嘅，係咪？唔會話因為咩體質，因為最緊要係呢一樣嘢，因為啲人話我燥得滯唔得，飲完之後流鼻血， 係 啊，我涼底咁嗰啲唔係咁好啦。咁呢個其實基本上我就係話可以喺呢一個時候。大家一家人都可以飲嘅，係啦，就係呢一個嘅就係黨參、栗子、 乾淮山同埋嘅就係紅棗湯啦，咁啊仲可以咧，就頭先所講嘅就可以加少少嘅就係粟米，仲有嘅就係呢個紅蘿蔔，係啦，擺落去咁樣就得啦。OK， 多謝曬昌哥， 唔該曬昌哥， 我哋一齊飲湯。 多麼想一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有慰问世界才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声音，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抹眼泪那亲近， 继续这种亲时间，带到12:29嘅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听完12:30嘅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我哋阿 Dr. Eric 啊，讲下呢个宠物嘅东西同埋即安剧，唔好错过啦，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水务署下月中起为前深水埗配水库安排免费导赏团，为期半年，期间会收集公众对配水库长远保育的意见。水务署话，当局对配水库长远保育未有定案，并持开放态度。前深水埗配水庫在今年年中被古諮會確定為一級歷史建築，水務署說當局進行的改善和加固工程包括為潛在鬆脫範圍加裝天花、加裝臨時排水泵、整理之前拆卸的石和磚、加設玻璃天窗以提高視野，並加裝閉路電視和圍欄作保安用途，加設通風和照明設施，並設高架地台通道等，成本大約2000萬。東京奧運國家隊運動員代表團下個月3-5日訪港，體育專員楊德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將有12個項目的29名運動員訪港，計劃今日或稍後時間公布名單。他說代表團下星期六有3場公開活動，當日上午分別是在維園泳池的游泳和跳水示範，以及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體操、乒乓、 羽毛球和劍擊示範，下午全體成員出席大匯演和市民見面。明天在網上公開發售合共5300張門票，每人以實名制可買兩張。疫情關係，市民需要到城市售票網的售票處或自動售票機提前取票，不能在公開活動現場取票，避免人群聚集。楊德強又說，國家隊運動員在離開香港前將出席幾場閉門活動，包括與本地運動員以及中小學生見面。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下個月19日舉行，當局正研究在部分陸路邊境管制站設置投票站，以便在內地的合資格選民投票。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目前未收到詳細資料，但相信需要額外人手處理。他說，個別部門主管已經着手安排人手，員工不能選擇派往工作的地點，與以往的自愿性質分別很大。他形容邊境票站是沙漠，需要考慮膳食、交通等配套安排，若果員工跨區工作，可能難以在所屬選區投票，有機會連投票權都失去。梁酬庭又說，核實選民資料是關注點之一，預期工作量會增加。他又相信當局不會安排兩更人手工作，每名員工有機會工作到翌日選舉完結，希望投票日翌日可以獲安排休假一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4点，升29点，成交金额6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蚊，升8.8；盈富基金24.88，升2仙。阿里巴巴134.5，升2.7；美团系271.8，跌6；斯摩尔国际49.95，升2.15；恒生中国企业89.25，跌1.2；比亚迪股份303.6，跌10.2；小米集团19.64，升3.8；快手98蚊，跌7；中国恒大2.79，升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7，日元115.37，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6，人民幣6.389，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6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13美元，卖出1,79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 逢嫂快活人。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一齐成长嘅结果就系我哋嘅关系同相处，同时都会有微妙嘅变化。呢啲都系我近年响中大合唱团令我反思嘅一啲个人体会。 想听多啲朱子辉嘅感受，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圣洁玲女子中学嘅陈雪华，分享佢哋制作机械人嘅喜悦。 宪法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的法律保障和宪制依据。 有见及此，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了一连10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让观众对宪法的性质、地位、实施、教育等作出一系列简洁而重要的论述。 11月24日起，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125台，《宪法全万家》。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呀！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真系要好好地咁问候下我哋嘅黏膜大神、 Dr. Eric 啦 ，Eric， 听闻你上个礼拜 黏膜好多粉饼， 唔舒服喎、啊！你上个礼拜系咪啊？系啊系啊！ 讲起黏膜，佢哋嬲啊！ 咩事啊？ 哎呀，啲细路仔感冒啊！ 哦，咁啊 ，take care 啦吓。嗱、 啊， 今日咧时 间开又俾自己食啊，我想问你 喺你个医务所求嘅，挖几粒 得唔得噶？ 伤风我好少睇医生嘅，其实就系啊，食普通药得噶啦，唔系大病嘅、有几百个人感染咗，所以应该唔系衰嘅。 其实咧，多得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即系我以前都有曾经迷思过呢一样嘢，人同狗会互相传染噶，即系猫或者狗咧，即系佢有时候我哋狗打一支我都喂你唔搞错啊，你唔肯避啊咁样，其实狗同人咧咪唔会传染噶， 冇嘅冇嘅，即系呢啲好似你知道禽流感系一件好大件事啦，就系雀仔嘅流感个病毒过嚟人，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罕有嘅病嚟嘅，所以咧雀仔有几百几千几亿万只，咁啊不过就猫狗有几百只几千只嘅，咁其实基本上机会系几乎零嘅， 即系人同即系我哋唔会传俾佢，佢都唔会传俾我哋， 系啦 ，OK， 嗱咁啊即系呢个风高物燥啦，咁啊行下山都几好嘅，咁啊但系咧我想问啊，今日嘅题目就系话，如果带宠物多数狗仔咧，我唔知有冇人带猫啦， 猫有啊， 系咪 孭住个背囊， 孭住个背囊啊，个背囊透明噶， 系啊，好得意噶， 佢只猫就咁碌佢碌系啊， 但系佢一路唔出嚟噶嘛， 唔可以，唔可以出嚟，一路 狗仔就狗仔就周围走噶嘛，跑山噶嘛，有啲乜嘢要诶带备咧，系啊，或者有啲咩去到如果发生啲咩突发要点咧咁样， 你有冇试过啊 ，Dr. Eric？ 有，第一样嘢你要一般人咧以为只狗咧就天生就一个运动员啦吓，第一样嘢你未带佢出街之前咧，你睇你只狗适唔适合行山先啦。 你讲得唔系你讲，佢讲得啱啊！我头先我咪系咪同你讲有个朋友带只狗行山，佢中暑啊只狗。 系啊，有啲狗十世都唔出街一次嘅， 系啊，系真系噶。 有啲耐心教咁样就带佢出去行去南丫岛行山，咁就咁啊！你又你之后又上山又行山，你行一步佢又行三步，咁只狗又多毛又剩咧就中暑啦。 系啊，真系、啊。所以其实如果你咁讲，咪即系热天唔适宜带啲厚毛狗去行山啊？系咪？ 哦，热天可能乜嘢狗都唔适宜行山，所以就因为啲狗大自然其实啲野狗。 咩狗都冇啊！ 我知道， 好易嘅天使，其實你知道啲狗都係匿埋喺個樹下邊夜晚，即係黃昏時候先去打獵嘅，就唔會咁樣行山嘅。其實係啦，同埋你睇只狗啦，嗱，有幾樣嘢，有啲因素明顯會引致你諗一諗啦。一隻狗太老啦，有病啦，太後生嗰啲狗唔應該啦，有任何 太老唔得，太後生唔得，太長毛唔得，太肥唔得， 係啊， 即係乜嘢 太大隻又唔得，太細隻又唔得，咁即係咩咧？唔中意嗰啲又唔得。 好在大部分嘅狗都系中间嗰个位置嘅，一般嚟讲都系健康 fit 嘅。佢好在后生，唔使13年，后生几个月嘅啫，所以基本上即系1岁以上嗰啲都冇咩问题噶啦。 喂，Dr. Eric 其实咧网上有一篇文章，我同你对证一下啦。佢咁讲嘅，佢话带几样嘢，第一样嗰个条绳，即系牵引绳啊，即系你狗绳啦吓，即系你唔好有个自由奔放吓，因为有时控制唔到嘅。第一，第二带足够嘅清水，因为狗咧行下咧，佢都会人咁要口渴饮 水。 第三咧喷一啲。嗰啲咩殺蟲劑啊，或者係啲蚊拍水， 這個 其實啱唔啱狗使？或者狗使唔使咧？其實 呢個有啲多餘嘅，其實因為一般人都應該用緊，因為而家有狗有啲高科技嘅產品咧，就滴頸啊、食藥啊，就其實咧一個月做一次嘅啫，你額外做多啲嘢，其實又有少少多餘。 佢唔怕蚊針嘅咩？行山 啊，好多時嗰啲本身話滴頸嗰啲產品，一個月一次嗰啲都會預防蚊噶啦。 Okay, 所以 OK 嘅， 即系嗰只系帮你防湿噶嘛？你讲紧喺个颈嗰度搽咗嗰啲，系咪嗰啲咩碑啊？ 系啊，不过有好多其他虫都会可以避免到嘅。睇、你睇 check 你个产品啦，梗系。 咁、如果系人可唔可以滴？ 人滴得嘅，因为嗰啲产品唔系一个外用嘅产品嚟嘅，其实佢会吸收入个皮肤嘅，所以 唔好乱嚟啊！ 因为我成日俾蚊咬噶，行山好憎嘅。 我冇谂过只狗都 听听闻，唔知咩血型会多啲蚊。 系啊，话唔知你啲血比较热啲咧，系比较容易啲惹蚊。 我舊時喺澳洲咧，如果同成班西人一齊 barbecue 咁樣咧， 成咬佢哋噶，你唔使驚噶嗬。 喺我喺度跳曬舞咁樣，突突突咁樣，佢哋就個人好開心。 我倒翻轉喎，我以為係咬佢哋 ，instead 話咬你喎，因為你係外人。 我諗唔關西人旁人士啊，係咪啊？即係 贏咯，佢話。 係啦，係啦，番禺人多啲咁嘅問題啦。 番禺人， 你唔好亂。 Eric 啊，真係啊，你諗清楚先講好啊。 斷估啊，啲 Eric 都係 講咩尊重你？ 咁順德人就少啲咯，潮州人就多啲。 客家人又冇咁多。 即係我好尊重你嘅，但係我毫 無科學根據啊呢樣嘢。 好啦，嗱咁其實你話狗仔唔使擔心啦。咁如果係嘅話，你我就想問一下啦。如果我喺香港嗰度要帶佢去行山咧，我係咪必須一定要拖狗繩嘅？因為我哋見到咧有好多人咧、去到山嗰時咧，由得佢咧就係奔走嘅。 OK， 記得就你有幾樣嘢你都要注意，你啲狗嘅本身個行為係點樣嘅？因為如果佢本身嗰啲training 做得好好咧，你可以叫佢翻嚟，唔會兇人，唔會成咧。因為你行山都要有禮貌，所以咧，如果你只狗乖都好，人哋行對面嚟緊，見到你只狗，你第一樣嘢應該嗌出嚟話：我只狗乖嘅，安全嘅，唔使驚嘅。不過乖都要咁做，惡你應該帶住個狗繩啦。所以好多人啲狗其實係本身都不受控制，未行狗繩都唔識行嘅。咁嗰啲狗就唔應該放狗繩啦。喺香港嘅嗰啲大自然嗰啲公園，漁農處嗰啲公園係可以去放狗繩嘅。不過睇下你只狗本身嘅性格係點啦。同埋記得咧，就有啲品種。都計緊危險嘅，譬如嗰啲扁面狗、老虎狗啊，嗰啲白鸽啊，嗰啲全部都係要好小心嘅。 點解啊？因為佢個鼻凹咗落去啊， 係啊， 唞氣辛苦。 係啦，佢其實好多時後面好多多餘，因為你咁樣個長鼻個夾到扁曬咧，其實入邊個結構係好窄嘅。所以咧，如果佢哋有任何呼吸道問題喺你個行山嘅途徑咧，佢好大機會會死嘅，你都未有機會帶到佢去醫生 嘅。風險好高啊！ 係啊，你真唔知啊！原來扁面狗， 系啊，同埋有啲品種咧，係嗰啲獵犬咁嘅品種咧，其實好得意嘅，屋企可以好乖咧。不過你去到大自然咧，佢哋就會變第二種狗嘅， 變翻佢自己本性，係咁喺度掘嘢， 變第二種狗。係 啊，佢真係會咁噶，變咗第二隻狗咯。係啊，唔認得佢咯。 係啊，本身好乖，受你控制，叫佢叫翻嚟。不過咧，因為佢去到大自然咧，佢見到只雀仔啊，見到只生物就。咁好明顯，最另外一樣嘢就要保護我哋大自然生物啦。放你自己個安全同埋你大自然嗰啲嘅，因為好多時嘅你只狗追只牛啊，或者追只野豬可以受傷啦。系啦，加埋不过如果你追只雀仔整死佢又唔好啦。 冇错，总之一切安全为上，好唔好？好，今日多谢晒 Dr. Eric， 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好唔好？ 好，祝你身体健康， 多谢晒， 拜拜。 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因为我哋马上送上精彩剧，听日星期五吓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究竟行得未呀？ 得啦得啦，示范要执齐嘢先行得噶嘛，成日喺度吹。 有乜嘢要执啊？去食 lunch 啫。 你咪又系食 lunch 啫嘛，成日喺度嘈嘈讲，得啦，好快行得啦。 你十五分钟之前已经话行得行得咁样啦，行咗十五分钟啦，我哋仲喺 office 啊，约咗 Michelle 噶。 哎呀，唔记得话翻俾你听，你嘅女神 Michelle 咧啱啱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要迟二十分钟。放心啦，所以我哋唔会。迟到的， 我不担心迟不迟到，我担心没位置，同埋我现在很肚饿啊。 喂，你肚饿就快点去吃饭啦。 Vince 经理，你未出去吃饭的？ 哦，我今天带了饭啊。啊，私翻我咧，你哋食完饭咧就翻嚟揾我啊！有个工作坊，我想你哋去参加。 Vince 经理，乜嘢工作坊呢？ 诶，你唔系赶住执嘢嘅咩？你有时间搭嘴嘅，莫咧你吓。 哎呀，私分哥。你呢用把口同埋耳仔嚟執嘢嘅咩？啊 ,Vince 经理啊，剛才你未答喎，其实乜嘢工作坊呢？ 嗱，佢係一个关于体力处理操作嘅工作坊。我呢就想你哋两个上完堂之后呢返嚟可以同其他嘅同事分享。你知啦，我哋做物流呢一行呢成日都要处理大量嘅货物。喺搬运嘅时候呢，如果冇留意安全，好容易整亲扭伤㗎嘛。 Vince 经理啊，你讲起呢搬嘢嘅时候整亲扭伤，我呢就有嘢要同你分享下啦喎。 约咗 Michelle 啊。 得啦得啦，你女神讲咗话迟十分钟啊。你驚冇位嘅话，你去搵间你想食嘅餐厅打电话去book定台先啦。Vince 经理啊，我哋呢就其实就係约咗十五楼嗰个物流公司嘅 Michelle 食饭啊。佢呢排好似好愁咁啊。话唔知啲同事搞啲乜嘢，个个都轮住要请病假喎。唔係搬运嘅时候整亲就係扭伤腰整亲条颈咁。搞到长期人手不足，佢晚晚都要上十一点几先收到工喎。 哇，咁大意嘅，你知啦，我哋呢啲做搬运工作嘅呢，一唔小心呢真係会带嚟好多问题㗎。所以呢，所有嘅雇主工作地点嘅负责人呢都必须采取安全嘅措施，避免呢因为体力处理操作而对身体呢造成呢个伤害。 雇主就是有责任，作为雇员的都要遵照指示行事先得，不应该危及自己又或者其他人的安全嘛。 那雇员的责任又是什么呢？ 例如要遵守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步骤去搬运。开工的时候呢要使用雇主提供的辅助机械和防护设施。而在没有辅助机械呢或者不能够使用机械的情况之下呢，就应该采取合力提举的方法去搬运。同埋呢，雇员都有责任参加相关的搬运训练课程，确保呢他们知道正确的体力处理操作步骤。 哦，所以 Vince 经理，你是想我们参加个工作坊？但是好想讲样嘢你知啊，我咧对呢个搬运步骤其实已经好熟悉噶啦。 系咩？我听讲你最熟悉嘅搬运步骤就系嗌呢一个思芬啊，帮我搬啦。 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莫莉 ，Vince 经理啊，都知道你成日使我做嘢啊。 即咩啫？思芬，你唔好话细细声咁难听啊！话晒同你一场同事又兼旧同学，我哋互相帮助啫。唔系嘅 ，Vince 经理，你唔好听佢讲啊！有阵时我都帮翻佢噶。不过你听我讲，对于正确嘅体力处理操作步骤咧，我都系识噶。不过识咗又唔一定要去做啫嘛。 你系咪真系识噶？ 嗱，就当你面前有箱货，你而家要搬走，咁你答我啦。首先你会点做啊？ 首先要计划一下点样去进行搬运，睇下件货物咧会唔会太重咧咁样。 咁如果太重又点呢？ 如果太重嘅话，就应该揾其他人帮手啦，或者用一啲辅助嘅工具帮手，例如手推车等等啦。 啱喎，咁叻嘅你。嗱，而家咧就当你自己一个人有能力搬起啲箱货啦。咁你应该用啲乜嘢姿势去搬呢？ 好，就等我示范俾你睇啦。啊，唔得，因为我今日着咗裙啊。思芬啊，又要麻烦你帮帮手啦。我一边讲，你就一边示范啦。唔该你啊。 喂，又系我嘅咩？喂， 唔通你叫个着裙嘅女仔去示范咩？又或者唔通你叫 Wins 经理去示范咩？你够胆咩？系咪？唔好嘈住啦。好啦，听住啦，要示范啦。嗱，首先要先靠近件物件，跟住双脚要分开，企喺物件嘅两边，然后慢慢踎低。猫低猫低，系啦呢个位啦，屈膝，你条腰做咩事啊？冇力咩？企好啲啦， 好累啊，快啲啊！ 嗱，记住啊，你条腰啊要挺直啊。 嗯，咁如果当要拎起箱货物嘅时候，又有啲乜嘢要注意啊？ 啱啊 ，Wins 经理讲慢啲好啊， 可唔可以讲快少少？好攰。 诶，我怕你听唔清楚嘛。好啦好啦，我就再讲快少少啦。首先呢，就要用个手掌同埋手指要捉稳箱货物，系咪好攰啊？ 快啲啊！ 嗱，手臂呢要贴近个身体、哦，嗱，将下巴呢亦都贴近个胸前，记住啊，要挺腰，挺腰啊，唔好弯低，确保背部系平直嘅，然后用腿力将个货物再提起。好啦，个货物咧要尽量都贴近身体噶，要拉近个距离啊，再慢慢先企翻直个双腿。 得啦，拎起咗啦。 哇，莫莉真系鼓励唔到，又讲得几仔细。 多谢多谢。 其实呢，我放返低先啦。我想补充一句，就係拎起嗰件货物之后呢，千祈唔好心急啊。要转身嘅话呢，就应该利用双脚去转，避免任何嘅扭腰动作啊嘛。 啱啦，不过呢，我都有嘢想补充嘅。如果要搬运一啲外形比较特别啦，例如奇形怪状啊，有尖角啊，好难拎得稳嘅物件嘅时候呢，就要加倍小心啦。有需要的时候应该戴一对防刮的手套来保护自己。 Wins 经理啊，既然我对这些体力的处理操作都已经这么熟悉了，工作坊其实是不是可以不用我去呢？不如将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给其他同事都好、啊。 咦，你这个提议都挺好、 啊。是啊是啊是啊。 哎、不如你跟阿 Mays 调转咯、 啊啊。 你那天呢、啊、你陪我开会。但我就不知道会开到几点了、 哦 上次的经验都不是很晏的，差不多夜晚十一点钟到咯、哦啊。不如现在思芬就跟 Mays 去工作坊咯、哦啊。时间呢就是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五点左右啦，好不好、啊、就这样决定啦、啊。思芬麻烦你跟 Mays 来找我啦。 收到啊 ,Wins 经理。 其实什么会来的 ,Wins 经理。石十一点钟。萤火会咩？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是泳儿。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